转眼一过已经22年，周围的一切都在随着时间慢慢改变。小时候很要好的朋友也开始渐渐的疏远，很少联系，很少见面，甚至都已经消失不见。现在的已经长大，而我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很少说话，很少和家里人通电话，只会牵挂，就会对自己说一定要回家，就在今年盛夏。我越来越孤单，越来越害怕，想不到为什么时间会过得越来越慢，我没有办法。想好的要去一场旅行，却始终没有出发，我怕我没有机会到的终点。回想以前，我也闯过很多的祸，犯过很多的错，不管我做了什么也没有想过后悔，学会勇敢的面对。不开心的时候，不管有多么的难过，有多么的失落，我也从来不曾对任何人说，自己将就着过的就是我的选择，自己去做，不管别人怎么说。前面能走的路本来就不多，就算是刀山火海也要坚持着往，绝不退缩。看我整装再放忘的伤疤重新振作。 Flowers blooming in my memories. Flowers blooming in my memories. 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理解我，所以现在的结果是我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身边没有兄弟朋友，更是没有一个。我就像一颗孤星，独自在漆黑的夜空里闪烁。我是一个孤独的使者，守护着每一个孤单的时刻。我和我自己一个人生活，我扮演着一个无法与人交流的角色。我就像一个哑巴，不会说话，越来越傻。我想我与尘世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，就算给我一艘船，也不能够安稳的通过。我遵守着所有的游戏规则，却遭到了所有人的指责。我开始难过，我开始堕落，我开始幻想也许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。我想我自己的命运应该由我自己来掌握，我却始终打不开那扇门，像是上了一把锁。我想我去年在窗前撒下的种子应该开花结果，却始终不能够看见那慢慢发芽长大。我也无法给自己的人生去做一次选择，那么就请给我一个痛快，让我结束这一次的挫折。 Flowers blue